的承诺不过是为了未来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民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结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世界的诗人。 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听到的是钟汶演唱的《小鱼》，陈慧琳、冯德伦演唱的《北极雪》，陈明改出的《我要找到你》。

相随可比，爱念又从心中升起，似浪潮从心涌向你，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，能再相聚真不容易，从前爱你不理谁常故意躲避，情生于心底但不知，从前我太不自由情欠缺表示，求从今天开始，从这刻开始想记住，此生爱你能证天地，此生无疑能证天地，此生无疑。

太在意，喜欢忧伤全部都忘记，最后的原则别轻易放弃，掌控未来就是你，拒绝耍妖孤凭战力，努力画出自己，请拥抱热情将平凡创造奇迹，挥之不安犹豫，努力画出自己，就让那暗淡的日子全部都逃离，生命接住生活的只有你，拒绝耍妖孤凭战力，努力画出自己，请拥抱热情将创造奇迹，挥之不安犹豫，努力画出自己，就让那暗淡的日子全部都逃离，生命接受生活的只有你，生命接受生活的只有你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许茹芸演唱的《爱的心态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

的眼中，还有影子在绕，因为你只对我好，因为你只对我一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